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舒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北京体育广播为您直播的激情赛场，我是康乐。今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是本轮 CBA 常规赛的一场重头戏，由北京首钢对阵辽宁本钢。这场比赛主裁判是崔哲雄指导，而今天的转播除了有康乐在直播间陪着各位来看球聊球之外，还为您邀请到的是篮球评论员刘潇，欢迎刘潇老师的到来啊。 大家晚上好，康乐好。 这场球是首钢队所谓的试金石了，到底球队有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啊？面对联盟当中现在排在第一的，而且被认为综合实力也是排在第一的辽宁队，首钢队在各个线当中如果跟对方去进行对比的话，好像没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啊。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啊，我是觉得在内线的这种人员的，首先从先发阵容来看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如果因为你最近一直打的是这个双塔啊，这个辽宁是打不出来那么高的双塔的，他也有一个大个的这个相对高的这个四号位，李晓旭也好或者富豪也好，但是呢跟这个范子铭和这个李慕豪两个人的组成这个高度的双塔他们确实不具备，所以你首钢队要想赢球，那你必须开局利用好这对双塔。但是呢确实在其他位置上，比如说锋线特别是后卫线，从表现上看啊，从整个赛季的表现上看还是辽宁表现得更好一点。 是这场比赛首钢队穿着的是传统的白色队服，而辽宁队这队服被称作大绿棒子啊，这应该有一种啤酒，好像在这辽宁当地 老雪， 是有点像那个雪花啤酒的那个颜色啊，是全是绿色的一身队服。那这场比赛双方的这场较量肯定是本轮联赛当中 CBA 的重中之重。看一下目前 CBA 的这个排名啊，可以看出来首钢队其实还是一个向上在攀升的一个过程，而且争取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前八可以说每场比赛都非常的关键。 确实在第二阶段里面呢，首钢队面对了很多的强队，像广厦啊、辽宁啊，包括还有像深圳啊这些球队啊，但是呢最近来看首钢队的状态呢可以说是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尤其是两个外援啊，现在这个逐渐的在适应比赛的这种感觉和节奏，每一场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突出的表现。 是 但总体上来说呢还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和水准。 看到双方的首发阵容都是倾其所有啊，辽宁队这边呢最强阵容了，这李晓旭、郭艾伦、福格、韩德君、 这都是有名上将。而北京首钢队这边呢，林书豪、刘晓宇、翟小川、范子铭还有李慕豪是首发出场，首发首钢队就是双塔坐镇啊，看看内线当中能否带来一定的优势。今天关注到辽宁队的高中锋朱荣镇好像不在这个名单当中啊。 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在后面的夜话里面再聊聊这个问题啊。 哎，是 啊，那先看比赛啊，现在准备开场。那么上一回交锋，双方是辽宁队让了四个人，因为当时国家队的队员刚刚回来，而恰恰是今天首发的除福哥以外的四个人在上一场都没有出战。那么杨明在上一场输球之后也表示，那不是真正的对决，那么这一次才是真正的一个对决，看来是也是信心满满啊。 是，现在首钢队的排名第九位啊，11胜7负，而辽宁队是排在第一位，16胜2负。这场比赛开始了，双方跳球，首钢队抢到了第一个球，刘耀宇发动进攻，郭艾伦上来干扰，交给李慕豪，手递手在交响林书豪的时候，这边福格绕前防守，首钢队范子铭在外接应侧应，交给翟小川，差点被切掉。李慕豪强打， 那第一个球啊，就首钢采用的是 被猜出来了， 对，也不是说被猜出来吧，就是你单打去利用这种李慕豪的这种冲击篮下啊，这种方式不是他擅长的啊。其实首钢队还是需要用突破啊，给这两个大个给这种空切或者空位投篮的机会。 哎、是这边李晓旭成功的防守之后，辽宁队的进攻轮次。这边大韩韩东军上来挡拆，郭艾伦直切篮下，急停跳投打板，两分命中。 郭艾伦现在这个能力确实强啊，前有堵截的林书豪，后面还有追防的翟小川，就这样还是把球打了进去。 这边刘耀宇运球，郭艾伦防守相当的积极， 对，上身体上的也很大啊。 梁队应该是采取了一个盯人的战略，这边林书豪面对福格的盯人，哎，身体对抗的时候还是。这个不是犯规啊， 这吹了一个前场的出界球啊，但是看到林书豪好像是脸部是被打到了一下啊，刚才是范子铭在试图封盖，但是没有盖到这个球。 是首钢队前场底线球交给外线林书豪，书豪突破急停跳投，一个罚球线外边的一个长两分命中，弧线很高， 开局第一球又命中啊，手感不错。 这边轮到辽宁队，交给了李晓旭，手递手交给福格，外援福格在顶弧交给郭艾伦，大韩上来策应，在交大韩的时候差点出现失误，郭艾伦把球抢了回来，郭艾伦还有 3.5 秒急停跳投， 这是想要一个犯规啊、 哎、这下小雨 林书豪没事，但是小雨的这个抢篮板球倒是犯规了。 哎，这书豪跟艾伦关系非常好啊， 对，好兄弟啊，在美国的时候也一起训练过， 哎，而且一起录过这个综艺节目。这边看看裁判的判罚，一开场应该说书豪拿球的时候啊，辽宁队的这福格对他的身体对抗用的还是非常的严实的，这个实打实的一个对抗。 你都知道林书豪有的时候可能给他更多的身体对抗之后，他的那个功力 失误可能多， 失误啊或者能效率会降低、 哎、张振林顶弧一个顶人的墙头三分，顶着翟小川的三分头大了，篮板砸到首钢队手中，首钢队落阵地，顶弧李慕豪接交给林书豪。 哎，这一次两个人的这个挡拆啊做得非常的好啊，李慕豪林书豪等于做了一个反跑，李慕豪这个传球时机把握得不错，上篮造成了福格的犯规啊，这样林书豪站上罚球线。但是看到这个杨明指导好像对这个球不太理解啊、嗯、因为 杨明刚才比划着说那意思就 走步了 、啊、 确实从这个接球之后的启动来看好像有那么点嫌疑，但是裁判既然没吹那就是好球，第一罚命中。 比赛刚刚开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激情赛场为您带来的篮球赛事转播，我是康乐。今天这场比赛跟篮球评论员刘潇一块儿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北京首钢对阵辽宁本钢 CBA 的常规赛，说好两发全中，现在首钢队4-2领先于辽宁队。辽宁队郭艾伦带球过半场，交给李晓旭顶弧，连续的换人交给福格，福格在控球双人包夹，福格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首钢的夹击来得非常的快啊，林书豪自己去抢，同时上线的另外应该是范子铭也是 直接过来抢断那个球。 首钢队成功的防守。 嗯， 这边刘晓宇运球，郭艾伦在单防， 场地似乎有点滑， 交给范子铭外侧。朱豪接球再转，范子铭连续传内传内， 但这个球啊， 李慕豪扣篮失误了， 对，是不是有犯规的嫌疑？因为这个球李慕豪后 这边梁队李晓旭转一个三分就进了， 也打不进，对方有转换，梁队的转换抓的还是很好的。刚才这个李慕豪这个球其实双两个人配合的非常好，但是 李晓宇 感觉 强突篮下，这下也没进啊，也是以快制快，梁队这边转换非常快，福格。这个犯规啊，对方，这个是福格，他好像很喜欢造犯规是吧？但这球肯定也是犯规了。 其实很多这种小外援啊，很擅长于这种在准备攻击篮筐的时候，突然去制造身体接触，然后骗一个犯规， 马上做投篮的动作。但是这个球犯规肯定是没有问题啊。看福格的罚球，啊，福格上个赛季到辽宁队打了这个总决赛，感觉他发挥的一般，跟球队融合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辽宁队应该看中了是他的这个身体条件，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能力。今年还是续签了福格。 对，一方面呢，就是签一个更熟悉的球员，可能配合起来、磨合起来更快。另一方面，福格其实还是有能力，因为上赛季是刚来，还不太适应。 是，这边福格罚球命中之后。首钢队4-7落回辽宁队，辽宁队这边防守强度很大。小，这是舒豪一个长两分不中，篮板被郭艾伦拿到。 其实双方的比分打得并不算高啊，因为前面大家对防守抓的都比较紧。 是，这边大喊直切进去，来做了一个扣篮动作没进， 隔着小川想扣一个， 李晓旭想篮板之后再交张振林，哎呦。 篮板球的控制啊，首钢队 张振林是三分命中啊，现在10-4， 开局不是很有利。 首钢队连续的传导在外线，右侧的小雨接球，再给翟小川顶弧远距离三分还一个。 啊、小川呢，在上一场这个三分手感打得非常的好，打得很开。那么这场能够延续，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第一节还有8分10秒的时间。首钢队现在落后辽宁队三分，7-10，辽宁队郭艾伦控球，双人包夹，郭艾伦给切掉了，李慕豪上手，这下真快啊，李慕豪暴扣。 今天啊，这个首钢队最在郭艾伦和福格这样后卫拿球的时候啊，上夹击这个 不常见， 快，对，上的非常的快，而且呢，又不是那种玩命的包夹，尽量的去想下手去抢你的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策略。 大延误，这边郭艾伦控球交给李晓旭，在外线，郭艾伦控球，这次进攻还有6秒，展开空当一个三分啊， 这是个人能力啊。其实这个球郭艾伦打的并不合理，因为周围有3个首钢队员，并没有给空位的球队友，直接自己强投三分啊，就是手感还是真好啊。 郭艾伦他这个球商这个赛季又提升了，感觉。这边连续的传导出现失误了， 小雨这个球不知道要给谁啊，给他 郭艾伦又是空位没机会，给李晓旭左的四处角三分球不中，篮板球弹到了舒豪的手中，13-9，舒豪顶弧三分出手不中，篮板的争抢，这郭艾伦拿到球之后连续的运球直杀篮下。 这个球啊，舒豪应该投的有点急，就是按照首钢的特点，这球应该沉下来，因为没有快攻的机会，自己投篮呢也不是特别好的选择，但是你投不进，回过头来就被对方抓反击抓转换，那么郭艾伦强攻啊，造成刘晓宇犯规， 是， 其实这得不偿失了。 但是这个赛季郭艾伦的这个技能包明显有所增强，就是中远距离包括三分球的投篮更加的稳定了，能看出这个队员他在平时训练当中下的苦功夫，好像每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他是最后回去的球员，加练几个球。 特别是如果这一场他的三分球投得不好，那么一定会在赛后留在场地上再投一轮。 好，这边罚球不中， 这也是上来以后拼得比较凶啊。这个时候就被这一下犯规以后，整个的身体呼吸啊需要再进行一下调整。其实郭艾伦的罚篮还是比较稳定的。 看一下辽宁队郭艾伦第二罚，现在13-9，首钢队落后辽宁队4分。第一节还有6分53秒的时间， 乖伦第二罚球进了， 五分的分差其实并不大。我看首钢那边换上了方硕， 方硕交连续传导外线小圈接球，再给林书豪，福格再盯防林书豪，给李慕豪连续传导，范子明两分长两分不中，篮板球被福格摘到。 今天好像首钢的队员上来除了林书豪比较敢打，其他好像相对来说有点紧。 这边郭艾伦给韩德君一个空中接力，这一下应该是首钢队的是李慕豪吧， 对，吹了 犯规了， 但是两次犯规了，李慕豪得下去休息了，因为这在比赛第一节还有很长时间，看来只能换上啊朱元熙。这样的话双塔哎没换李慕豪，换上范子明，那么难道这个犯规吹到他身上了吗？ 是内线这俩大个也是开场就接受着两队的这个超强后卫的冲击，犯规次数多是在预料当中的。 对，其实郭艾伦和大韩这种空中接力啊在比赛中非常的常见，那么你其实在布置这种防守的时候应该很清楚，就是尽量去切断他这种传球的路线，是可以防住他这种空中接力的。 是， 但是呢还是给了他们机会。 这边两队15-9领先首钢队，首钢队方硕给外线的书豪控球，李慕豪在挡拆，这个底角小车晃了一下直插篮下，这下被盖掉了，球出界， 这球并没有给到一个犯规。其实确实也不是特别好的选择，你是想制造大韩的犯规的话，你没有这个完全十足的把握，所以其实倒回来上线投一个，刚才林书豪是有空位的并没有投，所以这个打得有点犹豫啊。 这边辽宁队球权，第一节还有5分56秒，韩德军在外线侧影，再交给福格出来接球，还是交给郭艾伦掌控节奏，再给底角顶弧福格啊，福格这个还是假动作非常娴熟啊，这一下 我就觉得这个哨给的有点太严了，因为方硕站在原地，福格是撞上他身上，故意的去撞向他的身上去要这个犯规啊，方硕的并没有太大的动作，结果被吹掉了一个，这样的话首钢的犯规已经满了。 是，这边辽宁队换下韩德君，换上了大外莫兰德，换下了外援福格，换上了控球后卫赵继伟，属于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啊。 这样的话他们内线的这种高度啊有所下降， 15-9首钢队落后辽宁队6分，还是这边上场的郭艾伦交给上场的莫兰德，这个 走 步走 了 这走步 太明显了， 因为距离有点远，可能没算好步点。 是，首钢队这边也换上雷蒙，也是做了阵容调整，小川和书豪下去休息一会儿， 吉布森应该上场了啊。莫兰德呢来到辽宁之后还是给球队带来了不错的一个帮助， 方硕主控面对赵继伟的防守，再交吉布森，郭艾伦紧盯吉布森，再给李慕豪手递手，再交给吉布森，转右侧 没有机会， 还是给吉布森， 对，没有机会投， 超远距离三分球不进， 这是没快到时间的一个强投，其实对方的防守啊，看来对扩得非常的大。 赵继伟再交郭艾伦，在右侧接球，郭艾伦快运球，再交给莫兰德，莫兰德背身想要单打李慕豪，犹豫了一会儿，莫兰德还是给了赵继伟，再给莫兰德接进去了、 这 个球，这 个球呢就是 两分命中啊， 李慕豪啊上去延误赵继伟，所以就回不来，这个是首钢队在进行外线的延误的时候最非常大的一个毛病。 第一节还有4分40秒，首钢队过去的3分10秒左右是让对手打了一个7-0的小高潮。这边方硕连续传导交给朱彦希，顶弧三分球出手进了， 这终于是通过传导球导出了一个空位，朱彦希也是第一次出手就命中了三分， 这节三分球辽宁队进了仨，而首钢队先是进了2个，连续的传导郭艾伦在底角晃动一下三分出手进了， 看得出来的这个进步真的是很大，这球把吉布森晃得不知道该怎么防他，直接就出手了。 郭艾伦现在已经得到了9分，2分球2投2中， 首钢队方硕， 这球如果擦板的话有可能是二加一，还是造成李晓旭的犯规。 这边还是利用 对方的这个内线，现在降低高度之后，其实他的灵活度并没有减。确实，这个莫兰德身体啊，你让雷蒙去顶他，肯定是防不住的。方硕这边罚篮， 好，一罚命中。 确实，长春啊，离辽宁比较近。辽宁队的球迷比较多，首钢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像是客场打比赛的感觉。 好，首钢队方硕两罚全中，现在20-14，落后辽宁队六分。这边辽宁队换下了李晓旭，换上了富豪。 那么富豪其实他在休赛期的提高也很多，他专门刻苦的训练了三分球的投射。同时在一些人球结合方面也做了不少的训练。 张振林这边直杀篮下呀，沿中线，这一下怕了应该雷蒙的犯规。 对，因为张振林呢从步幅上比这个雷蒙要大一些，而且雷蒙的身高比他矮，所以略微在防守上吃点亏。李文豪也下场休息。你看辽宁队到现在才只有两次犯规，北京队已经满了，进入罚篮状态了。 张振林经过上个赛季横空出世一般的这种闪耀，这个赛季肯定会更加的成熟一些了。 但实际上这个赛季的张振林感觉啊，特别在第一阶段，感觉没有那么的突出，甚至感觉就是有点新秀撞墙的感觉啊。 这边22-14，首钢队还是落后辽宁队八分。传到外线，雷蒙面对张振林防守，没有机会。这边还是交给方硕在顶弧，莫兰德出来扩大防守，单防方硕。方硕晃动之后，找到空隙，被盖掉了。 其实莫兰德这个脚步啊，你看他跟后卫跟的这么的紧，就是没给方硕留出特别大的空间来，所以最后方硕的投篮。也是在压哨的情况下啊，还是被盖了。 郭艾伦传给富豪，强打篮下，首钢队防下来了。 这包夹做得很及时。 这边吉普森，看能不能好球， 好球， 传了一个基地。这边范子铭拍马赶到，轻松的打板两分命中啊。 先咬住啊，落后一点没关系，先把分差，先把这个比分咬住，别一下子被对方打一个高潮出来，这就有机会去拼到最后。 赵继伟在教辽宁队的富豪，这边是大打小啊，打方硕那是错位啊。 对，轮转轮完了以后，他已经几次造成了大打小了，包括这个莫兰德打雷蒙，刚才富豪打方硕， 是24-16，首钢队落后辽宁队八分。这边吉布森急停跳投。 好球， 个人能力啊， 这种时候就要需要一些个人能力的体现。 哎，面对莫兰德防守，吉普森还是很有准头。这边辽宁队赵继伟带球过半场，首钢队朱彦新上来大延误，赶紧回去交给富豪。辽宁队还球还在三分线外，再交莫兰德，差点出现失误了。莫兰德再给外线张振林晃动一下，再给莫兰德。上篮扫了杀伤， 辽宁队打得很耐心，突分突分啊，这个空切就做得非常的好。北京队这个大延误之后，大个球员不能及时回位，或者不能及时追上自己的防守人，要防守的那个球员，给了辽宁队很多这样就是说打挡拆之后的这种下顺直接攻篮的机会。 看莫兰德的罚篮， 在 一罚没中。 对，罚篮的手感一般，不是命中率很高的球员。 好，郭艾伦现在下场了，休息休息。 但是现在就是对于首钢队的犯规来说，其实可能后面会遇到一些麻烦。 莫兰德两罚不中，24-18，首钢队还落后辽宁队六分。交给方硕顶弧，手递手再交还给方硕，基地范子铭。 这球挺幸运啊，就是基地的时候传球的时候砸到对方脚上， 哎，范子凌两分命中， 弯腰捡起来上篮，这很难，难度也挺高的。 两队换上刘志轩，交给富豪外线手递手交给赵继伟，三分出手了也进了。 赵继伟三分也是今天也是手感来的火热，两次出手都命中了啊，第一次出手。 27-20，首钢队落后辽宁队七分。这节辽宁队进了五个三分，而首钢队只进了两个。方硕在右侧运球交给鼎湖，再给吉布森，左侧45度角三分球，还以颜色， 不错啊，能还上这个，这样的话就能保持住这个分差，不被进一步拉大。 是啊，亚尼斯看来这进球之后了，还跟吉布森说着 “Come on”。哎，看辽宁队这次进攻。赵继伟扑得很深，出现了失误，球权给了首钢队。 这个球其实是有阻挡的嫌疑啊，因为这个吉布森在运球的过程中，莫兰德直接站在线上，直接把这个吉布森的路线给挡住了啊。你看继伟刚才这次防守， 是 吉布森投篮啊，看到对方跳起来赶紧收腿， 是赶紧说别碰着任何一点点儿， 一个是怕三分犯规，另外一个也怕就是伤到对手。就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习惯，因为打大家都是打职业篮球的， 哎， 没必要说在这种时候垫一脚啊，或者是伤个身体什么的。 是，而且赵继伟作为一个伤过两次大伤的人，他不太可能去主动伤害别人。 对， 就是很注意了，就是职业球员，这确实是。之前看到了有些队啊，这动作过大的话，裁判其实现在在判罚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很针对性的这种判罚。 我们看首钢这边换下了方硕，上了田宇翔，这个后卫线的高度又变矮了一点。 这边首钢队27-23，还是落后于辽宁队四分。吉布森超远距离的啊，这隔着人的一个，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 三分球， 很聪明的选择。看来辽宁队这边好像是对这个判罚不太满意啊，引起了这个， 看一下 现场球迷也跟着在起哄啊。吉布森一直在做这个给替的手势啊，看来这边是张镇麟也好，还是杨明指导，就是给了谁一个还没有显示啊，现在给了一个，应该是给到一个替。啊，杨明指导是认为张镇麟这个球并没有犯规，咱看看有没有慢动作显示啊，是不是真的有犯规？但是这个球如果是判了犯规，再加一个技术犯规的话，如果能够连续罚中，那么比分就将追平。 好，裁判应该说这个还是一个三分的 犯规，先给了个技术犯规。啊，吉布森罚中， 是给了。杨明指导是 啊，这还真是给了杨明指导啊。这个杨明指导的情绪得控制好，因为再一如果再得一个技术犯规个人的话，那这场比赛他就出场了。继续是三罚的机会，这个秋天也换上来。确实，对朱元熙来讲啊，就是在场上如果让他更多的去进攻，可能打得相对轻松一点；那么更多去参与防守做得多的话，他会消耗比较大。 哎，吉布森一罚命中。这边嘎丁他说了，小辉现在能上场吗？就是王小辉，王小辉是进入到名单当中了，但是现在还没有获得上场的机会啊。这边吉布森两罚，很稳， 加上技术犯规也是连续的第三次命中了，现在还差一分，还有一次罚篮的机会。这次罚篮之后呢，第一节最后一次进攻是到辽宁队的这边，四次罚篮球刚说完，王耀辉上场了。 哎，是， 这边吉布森下场暂时休息，那么也是为了防这一次对方这一次进攻。 好，这个是第一节还有最后一次进攻机会，还有13秒，赵继伟、田宇翔单防赵继伟，赵继伟压时间，看打着最后一攻。转身包夹赵继伟，再交张镇麟，超远距离三分球扔了不进，篮板。好，双方第一节战成了27-27平。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我们为您带来的激情赛场赛事转播。今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是 CBA 常规赛一场较量，北京首钢 对阵的是辽宁本钢，两钢相遇，看谁更硬。啊，当然从第一节开始，首钢队啊，感觉还是在某些位置啊，还是有亮点存在的。 是， 当然辽宁队这边，我们看郭艾伦这个三分球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这样非常好的手感。 今天第一节主要是辽宁这边，主要是辽那个郭艾伦个人的这个进攻比较多啊，而且他一开始开局领先，就是因为郭艾伦进入状态比较快。而首钢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其实是每个人都在得分，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集中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两个人身上。那么几乎上场的队员，除了最后上场的王霄辉、秋天、田宇翔，之前上场的队员大部分都有得分。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讲呢，可能对于这个球状态来讲，可能首钢队全员进入状态会更好一点啊。但是呢，辽宁队确实是实力比较强啊，他这个大韩和郭艾伦下场之后，还能把这个分差一直带到最后啊。如果不是这一个三分犯规加一个技术犯规的话，那么北京首钢也很难说在第一节把这个比分追平。 哎，是，辽宁队这个场比赛到第一节啊，他们应该是我看几个人得分啊。也是八九人得分啊，郭艾伦九分，另外这边张镇麟五分，这得分比较多的。首钢队这边得分最多是吉布森得了九分，另外呢，范子铭和林书豪是各得了四分。这第一节双方也是处于在一个所谓试探的过程当中吧。 那这场比赛绝对不会是一场大开大合的，说比分分差很大的这种，在过程中会拉开很大的这种比分的比赛。双方都比较注重防守，而且对战术纪律的这种执行也是很严格的。同时呢，从第一节的比赛状态看啊，大家状态都还可以，没有说哪个球员状态特别差。所以说接下来啊，这三节比赛双方可能还是一直处在鏖战的状态。 是，双方第一节战成了27平。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激情赛场赛事转播，康乐今天跟篮球转播员、篮球评论员刘潇一块跟大家看这场球，说这场球。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钢队田宇翔控球，场上还有吉布森，另外范子铭、雷蒙以及朱彦希，交给吉布森晃动一下，吉林跳投两分出手命中。 这个球呢，对方换成联防之后，吉布森第一次接球实际上是个大空位啊，但是可能觉得三分投篮并不把握，所以干脆改成一个突破急停跳投。 是，首钢队是反超了比分，29-27领先辽宁队。这边 漂亮， 赵继伟差点失误，还是抢回来了。刘志轩再交内线的富豪，没机会再给赵继伟。45度角三分球又进了，赵继伟。 赵继伟的三分手感啊稳定。所以其实首钢队现在守的是还是守盯人，那么你追来追去，最后把赵继伟能轮转漏那么大的空位，我觉得这个轮转要防守是不是要改一改，要看一看。 朱彦希三分出手不进，篮板争抢当中砸到了刘志轩手中，交给赵继伟运球。赵继伟基地交给莫兰德，出现了失误，莫兰德接球没接稳。首钢队打反击，这边田宇翔面对郭艾伦的防守的时候直冲篮下，郭艾伦刚才这个防守反正田宇翔倒地了，看看裁判的吹罚。 裁判响哨了啊，那这哨响得有点慢，你要不就第一时间吹。现在弄得这个辽宁队非常的不满意啊，觉得这球首先这个郭艾伦感觉没犯规，但是第二个你想了半天再吹。所以现在现场球迷也好，包括辽宁队啊，还是对这个判罚不太能理解。但裁判还是吹了郭艾伦的打手，田宇翔站上罚球线。 好，一罚命中。 面对郭艾伦敢于去冲击他，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是，面对 CBA 现在的国产第一后卫啊，肯定都有想要一争高下的这样的勇气。两罚全中，31-30，首钢队反超一分。 对，这边换成雷蒙去对位郭艾伦，这个从速度上可能脚步移动上会差一点。 这边还是交给赵继伟来控球，莫兰德上来挡拆，这边大延误啊，范子铭大延误太大了。 哦，漂亮，范子铭把这个球断了下来。 哎，首钢队 漂亮，范子铭 ， 这个球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啊！这球范子铭非常的漂亮，及时的一个上抢，把球打到了这个前场。田宇翔跟进的很快，上去扑 把球传了出来啊，然后再倒给范子铭上篮，造成赵继伟的犯规。其实这个抢双方抢球这一下，赵继伟已经拉人了，雷蒙倒给范子铭这下，你看应该还是一个普通犯规。 首钢队应该说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啊，他这个大延误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我觉得今天好像辽宁队这个后卫，包括福格、怪伦，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开始，其实他们在面对首钢大延误的时候，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犹豫。像刚才这个球，以赵继伟的能力过掉，不是过掉田宇翔嘛？至少说在包夹上来之前把球处理掉，是绝对有这个可那个这个实力的啊，他有这个技术。但是呢，感觉好像就想自己再多控两下，哎，就这一下。而且这个今天我们包括前面吕木豪在第一节也有这样的抢断， 是、 啊、上抢，就是已经有过这种经历之后，他们还没有太注意，感觉还是在对北京队的这种防守啊做的准备不是很充分。 哎，首钢男篮应该说这个防守强度一上来了，那也是相当厉害的，就是上来这一下稳准狠。刚才这几个大延误，当然大延误呢，就是赵继伟刚才。我看他是控球这一下，他那个线路提前应该是被范子铭预判了。 对， 上来掏这一下给掏掉 了，掏非常的准。要一个大个弯腰去掏这个球， 是 很难的。就是从速率上来讲，你是很难那么快的去掏到这个球，但却恰恰是范子铭把这个球给掏了下来。 哎，这应该赛前是有所研究的。看一下，首钢队这边罚球，范子铭一罚命中，32-30，首钢男篮现在是。32-30领先于辽宁队。第二节还有10分24秒的时间，看小范的第二个罚球，两罚全中，双方分差3分。赵继伟还是在主控，面对田宇翔的防守，交给刘志轩。刘志轩这边是 吉布森没跟上刘志轩的这个速度，造成了犯规。但吉布森呢，在防守方面。 防守 确实不是特别的强硬， 他防守一般， 对，或能力也不是特别突出啊。 是，这边两队前场球交给郭艾伦，再给赵继伟，赵继伟晃动一下，又被切掉了。 这次是 还是调整能力很强， 但这次是 篮下打 中了，切掉了之后被赵继伟又拿了回去啊。 篮下的一个抛投， 对，赵继伟还是很在大声的鼓励队友啊，也鼓励自己。 哎，这边32-33，首钢队只领先一分。看一下顶弧，吉布森基地交给范子铭，没机会再转。朱彦希超远距离三分球，出手 球， 好球啊！这球， 那你说这球超远吧，大概离三分线有个一米左右。但对朱彦希来讲，我觉得这并不算超远。 是朱彦希可以加大自己的射程，多投点这种球。36-32，首钢队先领先四分。这边莫兰德交刘志轩。 由于莫兰德的外线没有投射能力，所以首钢队 断掉了， 那去掐他的这个 是这边交给反击的田宇翔，两分又命中了。 对，今天首钢队啊，在第二节的这个防守策略啊，非常的到位。我放掉你的莫兰德，你不能投篮，我就放了你。 赵继伟再给外线刘志轩连续传导，郭艾伦顶弧三分又进了，真准啊！郭艾伦 能力真强啊！郭艾伦跟赵继伟两个人的三分几乎不空。 哎。 但是恰恰反映另外一个问题，辽宁队其他位置上现在找不到投篮的感觉。 哎，这边 快 啊！欢迎颜色， 这吉布森也是手起刀落。 是这边，这是吉布森的节奏。 对，这是他的打法，也是我不跟你打配合，直接上来就扔。 吉布森现在已经得到了14分， 又露出来赵继伟。 赵继伟 被 盖了， 盖了。对，这次是谁？田宇翔的飞身盖帽盖到了赵继伟的三分投篮。 35-41，首钢队现在领先辽宁队6分。这边吉布森在控球，面对郭艾伦防守，又是三分出手不进。 对，这次跳起来感觉出手好像有点歪。 郭艾伦小抛投，想打两分，也是稍微劲儿大了点儿。再次转换到了首钢队进攻轮次，吉布森在控球，赵继伟单防吉布森。这边田宇翔跑位要球没给，而给到了右侧雷蒙，再给朱彦希，内线范子铭竟然被刘志轩盖了。这一下辽宁队打一个反击，富豪 这个球雷蒙跳出界外，被吹了一个犯规。 但这个球首先说范子铭刚才那个上篮啊，就是他自己过于着急了，其实他没有看后面自己防守人是谁，他可以停 一 下。其实这个球感觉雷蒙已经人在往外飞，并没有打到富豪，你看他只是做了一个确实往下打的动作，那应该是没有打到，所以这个球裁判也是比较敏感啊。 是裁判有可能也是在找一找吧，之前的一些裁判反正更好的能控制比赛的一个平衡吧，最好让双方呢这个比赛都不要有不必要的火气出来，这很重要。 对，范子铭刚才那个上篮，其实刘志轩的那如果这么吹的话，范子铭刚才上篮那一下，刘志轩在后方至少是有身体接触，也没有想上，我觉得这个裁判这样去找平衡就没有就不太合适了啊。 哎，这边富豪罚球命中之后，双方比分再次缩小。李晓旭上场了。 嗯，看到这场比赛的三位裁判是应该都是国际级啊，但是这个执法的这个水平啊，从我个人的看这么多年 CBA 来讲真不算太高。 现在比分38-41，首钢队还领先两队三分啊，这边连续传导，外线雷蒙交给天宇翔，范子铭要球，大韩也在场上，朱彦希三分线上，看踩没踩线这一下，还三分球，38-44。 这个球，这个防守被这个联防被打穿了，两队是不是应该换一下防守啊？你连续的被投进三分， 这边两队赵继伟再叫福格也上场了， 哎， 福格 这 一下、这 个、走步了，因为 对抗了之后他没出手， 对抗之后裁判也没想哨。想找一个犯规，这就是刚才你说的福格啊，就愿意做这种找犯规的这种动作。 朱彦希今天这个手感不错呀， 范子铭的视野也很好，知道这底角站着人。今天双方看来这个拉锯战还要再打一会儿，第一节是两队先领先。 这边舒豪也上场了，交给雷蒙在外线，给舒豪右侧突破。 虽然李书豪这个整个的身体状态啊，不像他在第一次加盟首钢的时候那么好，但是，最近逐渐找回了感觉。看刚才这次突破起速还是很快的。 哎，38-44，首钢队领先对方6分。书豪交范子铭，两分命中， 跟他进一步被拉开啊，到8分。这首钢队在第二节的感觉更好，而且打得更沉稳，很有耐心。 郭艾伦交给赵继伟组织，李晓旭上踢，朱彦希跟出来了，再交给郭艾伦，顺便包夹郭艾伦给韩德军，还想基地交给李晓旭，这一下是失误了。 这是被不是这是被朱彦希打出了界外。范子铭自从这个中远距离投篮中投啊，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命中率之后，整个人的这个攻击的能力也提升了很大。 郭艾伦三分，哎呀，厉害啊， 真准啊！这个今天郭艾伦手 超远距离 三分球是不是没空过呀、啊？这个 是隔着人就投啊， 超远距离投篮， 艾伦厉害了，得了15分了，三分球4投4中，但不虚发，41-46，首钢队现在还领先5分。舒豪还以颜色三分没进，篮板还是范子铭抢到，那是大韩一个后撤步的两分不中，篮板被郭艾伦抢到。 这球打的有点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可以沉下来重新打一遍。 郭艾伦再交赵继伟，这一下还是辽宁队球权，赵继伟也冲篮下交给韩德军的时候被断掉，雷蒙断球成功。 这今天北京队防守注意力还是不错的。 舒豪又是三分出手，还是差了一点点。 这会儿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下投篮啊？连续的投篮不中，换换方式。 福格这边也是三分出手，哎呦，超远距离的，福格进了。 对，你看这个你自己的连续两次过于操之过急的这种三分投篮选择，没进之后被对方都打成了。 哎，包括我们这场比赛之前就讲到了，就是最好啊。节奏上面稍微能降一点， 对，你不要跟他拼节奏，其实 拼不过这个节奏。 要抓反击或者抓转换前阶段的话，那最起码就说 不能处理的这么简单，就到那边抢篮板的人还没上去呢，先出手了。 是。现在亚尼斯也是赶紧的叫了一个暂停啊，首钢队刚才是有一点点起势的状态，但是连续两个进攻没打好，被对方抓了两个三分。 对，你这个本来八分的优势， 哎，是 防守你看抢断啊都挺好，结果这个反击的时候操之过急。 哎，没错，别忘了这对手是联盟当中最顶尖的强队了， 因为你打不进人家就可能打得进， 是， 而且他不是一般的球队，说反击的能力不行。 而且，这个辽宁队的头号球星郭艾伦啊，他这个三分一开了之后了，这太难防了。 对，今天辽宁队的三分球命中率还是相当高的。 是，三分球，郭艾伦是四投四中，啊，另外像这个赵继伟也是我印象当中也投中了， 两投两中应该是。 是， 啊，福格这也命中了三分，张振林好像是有一个吧。 对，一开场的时候应该是也试投过一个，小旭一个，那是对小旭投进的，命中率非常高。 对方已经有了八个三分， 只投失了两个三分啊，这命中率够吓人的了。比赛重新恢复，首钢队在范子铭外线，比分46-44，首钢队领先两分。小抛投，这是田宇翔篮板。哎呀，这可惜了，这一下。 这个球田宇翔打得有点不合理，里面李慕豪、韩德君这个都站在里头，人已经在篮下聚了一堆了，非要杀进去，而隔着很多大个去抛投，这个处理方式不太理想。 这边韩德君接球之后交给福格，在外线李仲豪单防福格，福格再交内线韩德君，李慕豪在单防韩德君，小川在协防。再教张振林晃动了一下，面对翟小川的防守，看一看张振林，这下应该是造成了小川的犯规嘛？ 确实，这个张振林这一次的整个的假动作，包括人球的结合非常好，小川来不及反应啊。这也是说从张振林身上看到，其实这么高的个儿，作为一个小前锋，能做这样的好的这么好的这个人球结合的动作， 是 很不容易啊， 很难得。 对， 这边看到郭艾伦又控球了。韩德君上来挡拆，哎呦，郭艾伦连续花式运球过人之后打板命中， 这球是李慕豪扑的一下扑的太大了，稍微往后收半步他都不好过， 双方打平了，46-46。第二节还有4分15秒的时间，这边传球又被郭艾伦断了，是田宇翔啊， 属于面对面传给对手一样， 连续的传导，李晓旭打板这进了，对方起势了， 这田宇翔连续的两次处理球的。不严。 哎呀，又被郭艾伦给断了，田宇翔。 快点过半场，要不来不及了。 郭艾伦这断球，他是联盟当中很厉害的，有的小外之前都被这个郭艾伦断过，得加小心才行。 对，主要是田宇翔这连续处理球出现问题啊。我们看亚尼斯已经叫起了方硕，但是方硕还没有获得上场机会。 这边，哎呀，范子铭也是一个长两分也不进啊， 这个命中率突然下降啊，需要找找办法。 是，这边辽宁队起势之后，现在是反超比分啊，48-46，又是强突田宇翔，是不是应该把田宇翔稍微换下去休息一会儿？ 是，方硕已经在等着了。田宇翔这会儿的处理球很不理想，这个无论是攻还是防啊，都不是特别好。这还是说这个自己想的有点太多，太复杂。 哎，换了方硕来看防艾伦。这边郭艾伦传上包夹，他再给外线的福格，面对林书豪又是三分出手不进，篮板球传完的范子铭抢到，再交给林书豪，赶紧带出过半场，看能不能推反击，面对福格书豪，这一下 这是一个阻挡犯规啊，没有投篮，应该算是起步了，看裁判怎么判。这球如果算起步的话，应该是2+1啊， 2+1啊，漂亮！ 这是一个也算幸运球，因为书豪选择这个身体难度很大，撞上以后身体拧着把这个球砸向篮板， 哎， 砸进了。 书豪不容易啊，这球身体还能控制住。 今天罚篮的手感不太好， 还是48-48，双方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进行赛场赛事转播，康乐今天跟篮球评论员刘潇一块儿跟大家看球，说的就是北京首钢对阵辽宁本钢，这边话音刚落，辽宁队的大将郭艾伦急停跳投两分又命中了， 比分是50-48，首钢队还落后两队两分。方硕直插篮下没机会给外线，这要是三分出手有没有？哎呀， 准确时间太长了，节奏乱了，没有特别好的节奏。其实刚接球直接起的话，可能更好一点。 这边辽宁队传球差点出现失误，韩德军双人包夹他，再给外线的福格晃动之后造犯规， 也是同样跟李书豪那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 二加一， 都是被犯规之后已经在空中把球砸向篮板。所以说这场球谁都不可能一口把对方吃下，所以要有耐心。 是方硕这稍微这个防着慢了一点点， 对，那这个球因为方硕是扑防过来的，就是来不及做第二反应。 是福格心想了，我找你这碰我还找不着呢，没想到你还真过来了。 对，刚才你们整我一个，现在换我整你们一个。 是福格也是 CBA 打球的老油条了，这边看看他的二加一这罚球能不能罚进。罚球哎， 高级动作啊，这属于高级动作。这个球小川非常的聪明，球在按照国际篮联的规则，球在框上还在弹的时候是可以打的，就拨了出去，而福格正好拿着球站到了界外。 是这下52-48，首钢队落后四分。方硕面对郭艾伦防守，这边挡拆过去，再给李慕豪不进。 哎呀，这个球也是很幸运啊！这球 弹到李小旭的身上， 小旭站在这个线上。 哎，我们听众宝林磊发了好几个信息，说的这个吉布森打得好好的，为啥给他换下去啊？换林书豪就连丢了这个六分，这应该是主教练的一个通盘的考量吧？ 体能也是需要一些调整，也不是说马他一直打就能好。 是重新回到比赛当中，这边首钢队还是书豪。主控三分出手进了， 终于投进了。这个林书豪这个球很关键啊，把比分又追到一分， 52-51，首钢队落后辽宁队一分。 上半场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啊，双方这个比赛打得真的是很焦灼。 好看，这边韩德军接球之后了， 这方硕 小了， 方硕这一顶起了作用啊，他一下卸了韩德军的力量。 是， 给方硕有没有三分不急， 没敢投三分，再交李慕豪手递手再给林书豪。面对福格的防守，基地交给内线翟小川，小川双人包夹小川没机会出来，再给书豪，书豪面对张振林的盯防， 七秒时间还够， 书豪慢慢腾腾，但是闪出空当还是打板不中，篮板球争抢啊！这小旭真是身大力不亏，把球抢到之后，郭艾伦花式运球，面对他的好朋友林书豪还是从容自得 啊！面对方硕是换防了，方硕这边哎，这个给了李小旭，还是给了， 这 乱了有点 乱了啊！ 郭艾伦再给福格45度角又三分出手，挺像的，没进。 这个篮板球啊，得控制住。 福格再次进攻也不中啊，这个弹到了李小旭的身上，把球给打出了界外。 对，刚才是剩1:50多的时候，但是双方打了这1分钟都没有进球。篮板球拼抢还是最终守望队的球权， 哎， 看最后这一节应该双方各有一次进攻，守望队多的话可以打两次。 书豪面对福格的防守，手递手再给回书豪，哎，书豪这个真的运球能力是超强啊， 他也是刻意在等着福格后面追上来啊，就制造追尾，这个福格还真实在，就追着打。 哎呀，书豪在年轻的那一会儿是多么的厉害啊！但是现在 年轻那会儿他就不来首钢打球啊。 是啊，那会儿在 NBA 大杀四方啊，所谓一战成名啊。现在了，仍然能看到当年的影子。这边书豪一个时间差， 这个太难了 啊，太难了！这一下 面对韩德军，非要把身体 对方4-2，郭艾伦一个背后的传球，这下福格玩花的没打进。啊，韩德军把球补中了。 确实啊，就像刚才这位球迷说的，就林书豪上场这段时间，除了自己投中了一个三分，整个的效果并不好。处理球呢，有点过于的这个，过于的贪功了，不能说贪功嘛，就过于的这种，想自己打了。 是，当然了，这个想要书豪的组织串联，那可能就少了吉布森的那个比较凌厉的三分了。 对，关键现在刚才他上来这一会儿了，基本上场上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跟着跑， 或者做防守，没有得到太多的进攻机会。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方防的也容易，你要一个人打，那么我一个福格追着你，然后里边篮下有人等着你， 是 那你能打进，那是你厉害，你神仙球，对吧？ 对， 但是你自己一个人打呢，其他的人的作用就全部都消失了。 对啊，关键这个好的球员换打法，你看这个哈德森啊，这换完打法之后了，感觉是焕发了第几春了，这是第三春了。 对， 就是 该攻的时候攻， 是 该传的时候要传啊。林书豪这会儿打的确实有点自我了。 当然了，首钢队这边其实就是还是在常规赛除了要拼一个比较好的排名之外，另外就是这个重点的这个外援啊，必须得练透了才行，让大家知道他到底能打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否则说这个教练如果说对队员都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了解的话啊，可能打到季后赛当中也是比较难受的一种情况吧。好， 这会儿最后这一次进攻三分的分差 51-54，首钢队落后辽宁队三分，还是交给林书豪主控。书豪 是郭艾伦对位， 哎，是朱元熙上来想给挡一下，再给翟小川外线，还得给书豪，看书豪最后的操作，面对小旭的防守，书豪后撤长两分不进，篮板福格抢到，超远距离扔一个蒙一个没进，54-51，半场结束，辽宁队是领先北京首钢男篮三分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虽然是有一些失误，但是这个比赛相当的激烈啊，都是联盟当中的两支传统强队的对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赛事转播，今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是 CBA 常规赛，这场较量北京首钢对阵的是辽宁本钢，解说员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晓老师共同为您来评述这场比赛。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中场结束，下半场相信比赛会更加的精彩，咱们一会儿继续聊球。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的十分钟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给我们进行保险方面的知识分享。 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再一次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就保险相关的知识信息以及我们购买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进行分享。 那在人寿保险的这个大范畴当中啊，还有两个概念是我们上周没有说完的，那就是年金险和两全险。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去着重这两个概念和大家进行分析。那我们首先来说年金险。 准备好笔记，上课。 年金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因为经常放在一块对比，他们就在犹豫说究竟买哪一种比较合适，因为都是有一些储蓄的这个功能在其中嘛。 对，其实年金险呢，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我们在实现我们资产配置目的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俩有一定的同质性，虽然是两种产品，但是具备一定的同质性。首先呢，第一呢，它的价值都是确定的。那第二呢，它的时间都很长，比如说一个是终身，另一个我们可以选中期，十年二十年也可以选择终身，那它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呢，对于增额终身寿险这种产品类型来讲，它是一个更加省心的产品，因为它的维度呢只有身故高残赔偿以及它最核心的现金价值。我们之前说到，我们关注一个增额终身寿险，关注它现价增长就可以了， 啊，因为它现在的增长就是它最核心的利益。 嗯， 但是对于年金险呢，我们就会更加复杂一点，我们会有每年给付的年金以及它的现金价值要我们去考量，可能我们要计算它的综合的这种利益情况，就要用更复杂的公式或者更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 那就目前这个时点去购买呢，其实这两种产品都是可以的。但是呢，目前我们增额终身寿的定价利率呢，监管规定的上限呢是 3.5。 嗯， 年金险监管规定的定价利率上限呢是 4.025。 嗯， 那如果是好的，就是说两个设计水平或者是设计水平是一样的这样的年金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很可能我们到特定期限呢，我们的是年金险它的利益会更加好一点， 嗯 啊，更加好一点，但是区别说实话也不会特别的大， 嗯 啊，然后呢，我们增额终身寿呢，它比较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要领取钱的话，我们要通过减保的方式， 嗯。 啊，可能要做一个保全申请，但是呢，我们通过年金险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产品的约定， 嗯， 啊，我们每一年给付一定额的这样的年金， 嗯，约定到某一个时间节点， 对的， 嗯，是这样的，嗯，买年金险的这个门槛高吗？是不是需要我家庭有一定的闲钱放在那儿？就这钱我基本上长期一段时间不会使用， 嗯， 我再去买年金险比较合适。 那这也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它门槛高不高呢？其实它门槛是不高的，就是我们这个选择购买多少额度，其实都是可以的，只要符合它的核保要求，比如说10,000元、20,000元都是可以的。我们主要是看看自己每一年到底准备存多少钱。 嗯， 那第二个问题呢，确实是的啊。我们购买这种长期储蓄型，或者说长期这种我们并不说这种非消费型的这样的产品呢，一定要用自己的闲钱，或这个钱我一定不会用到， 嗯， 那我把它做一个长期的规划，放到年金险里，放个到综合征收里， 嗯， 都是可以的。 嗯，就像你刚刚那位朋友哈， 对， 有一部分钱还不如就买一份保险比较踏实呢哈。 主要是刚才那个朋友呢，他是给孩子存的教育金， 对， 这笔钱一定要是无风险 专款专用的， 对，一定要无风险的钱。 嗯，咱们北京人寿有没有比较合适大家去购买的年金险？ 那我们目前呢，对于这个中期年金和终身年金呢，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产品， 嗯， 也都是定价利率为 4.025 的产品。那我们的中期年金呢，叫做金付年年，它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趸交10年、3年交15年或5年交15年的这样的产品。那我们首先呢，它的满期金以及它每年的领取的年金和其他年金险一样，都是体现在合同条款中的。 嗯， 那我们也计算了一下，就刚才介绍到的，我们趸交10年期的，可能交10万元，我们到第10年的时候拿回来大概14万多一点。 嗯 啊，其实还是一个做我们家庭一个基石的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那我们还有终身年金，叫做金付一生。那呢，这个也是我们从第5年开始呢，每年给付这个一定额度的这样的年金， 嗯， 我们是30%的保额，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设置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60岁的时候，我们领取的保额翻倍， 嗯， 这样呢，我们在前期可以补充我们生活费用的支出， 嗯， 我们在后期可以作为我们的养老的规划。那并且呢，这个产品还有一个特殊的设置呢，叫做保费豁免啊，这个是我们认为是做教育金规划，你购买年金险一定要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保费豁免。如果说投保人呢，就是这个交钱的人啊，在这个被保险人17岁之前，并且是交费期内发生了，比如说这个意外产生了身故这种情况， 嗯， 那他这个之后的保费就没办法交了嘛， 嗯， 那后期的保费呢也不用再继续交纳了，并且呢，他孩子未来领取的年金不受任何的影响。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3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温度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两级，最高温度九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合大家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为您直播的激情赛场。今天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老师一块儿跟大家来说说这场关键的比赛，是 CBA 常规赛的一场较量，北京首钢对阵辽宁本钢。现在第三节刚开始一分多钟的时间，比分现在辽宁队56-53，领先于北京首钢队啊。 是啊，上来之后呢，双方的进攻都不特别顺利啊。首钢先是利用抢断之后的反击啊，方硕助攻李梦豪扣篮得手， 是。 那么回过头来，福格又一个高难度的中投。 哎，范子铭这边又是长两分命中，56-55，还落后一分。 这样的比赛就一定要打的耐心。不能着急。其实上半场本来这个守望队有很好的这个领先的机会，但是呢，就 李晓旭、 李祖豪的 直杀篮下不中。 对，李祖豪那段时间的个人进攻比较多，所以 哎，好球！这边守望队方硕打了一个转换， 对，这是一个 快下， 对，这个反击是要抓啊！这因为前面都没人了，然后方硕这球反击不仅得分，还造成了这个犯规啊。那这个球方硕很聪明啊，三分球不稳定，但是对方已经扑出来的情况下直接传到内线给李梦豪扣篮。那回过头来，这个福格做了一个像空中体操动作一样的一个中距离跳投啊。 看看方硕的罚篮，好，命中之后首钢队58-56反超辽宁队两分。 刚才也是方硕的本场比赛运动战第一次得分， 这边 比较少。 辽宁队福格在外线接球，面对方硕的防守，福格自己强打，两分不中。 方硕这球防得很硬， 打转换交给前场林书豪，再给范子铭晃动一下，韩德俊在里边，范子铭接球在外边给方硕，方硕给范子铭。 本来是想调给范子铭， 是这是有点空中接力那感觉， 但是呢 没进。 韩德君在没掉， 还是方硕外线三分出手也不中，方硕的三分手感还没有找回来啊。 方硕今天就没怎么投过来。 福格这边又是， 这就强行要挤过两个守钢队员，但是这个球被撞掉了啊，再拿算走步。其实看得出来啊，今天其实双方的有些队员还是心态不太稳定啊，比较急躁。 是 感觉比较正常的还真就是郭艾伦。 哎，现在全场比赛失误，辽宁队12个失误了，首钢队还可以3个失误。这边方硕运球面对福哥的防守，基地交给范子铭，两分出手不中篮板，弹了2下，韩德君将球弹回， 也是这样的一个高级动作，他这球没掉入篮筐之前被打掉啊。其实那球他不打，真有可能掉进篮筐。 争抢下来之后，还是被辽宁队抢到这个球权了。亚尼斯也是示意队员很拼，还是给队员的这个动作鼓掌了。56-58，首钢队领先辽宁队两分。这边郭艾伦状态非常好，交给韩德君，再给李晓旭。上篮命中了， 这就是大延误出去之后回不来啊！本来韩德君这个球传的几乎失误啊，如果这个球李梦豪能早点回去，至少是一个封盖。 李晓旭现在得到7分了，这边舒豪沿中路突破没有机会，再给外线的翟小川，面对张镇麟的防守没敢投自己三分，还是给外线的方硕，方硕示意范子铭出来给掩护一下， 就是特意调了远端的范子铭过来掩护。 基地跳投不中两分。范子铭抢到篮板之后，再给林书豪晃动之后，再给 赵小川还是给回林书豪，面对李晓旭的防守，对方身高比较高啊，书豪三秒钟自己操作小抛投还是不中啊， 还是受了上半场自己进攻不中的这个影响啊，连续的这种不太敢进攻了。 是，这边书豪在单防郭艾伦，这边韩德君给李晓旭的空接啊，小旭这个连续打了两个这种球。 对，这是李梦豪丢人不解，把人放了过去。就正常来讲，他如果收到篮下，他空切也没有机会上篮的。 小川再交给书豪，好球，书豪面对身体已经就在倾斜的状态之下，骑马射箭，这球还能够两分命中啊！ 终于是打中了这一球啊！ 在失去平衡的时候，眼睛瞄了一下篮筐，把这球给打中了。 但是现在看到这分差有点逐渐的被拉开啊。啊，还好，现在是六十平啊。 是，刚才有一段要被拉开了， 对，差点被拉开，因为小黄队刚才啊，就是林书豪自己犹豫进攻犹豫的时候，其他队友的也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得分点，包括方硕的几次投篮也没尝试，也没有命中。 书豪打中二加一，罚球也命中了，再次将比分反超。 完这边换下了福格， 61-60，福格这边好像杨明指导对他也是不是特别满意啊，最近的表现 也没有换上莫兰德，改用一个全华班。 是，两队双子星郭艾伦、赵继伟都在场。郭艾伦交给张振林，三分出手不中，篮板这边被防掉了。这球张振林想打， 高度在 篮板还是两队。郭艾伦三分又出手歪了，篮板这边首钢队抢到球权，交给方硕，小川打一个快速的上篮，两分命中。 这个转换也是抓得非常漂亮，对方的三分球没投中，抢到篮板之后，方硕的这个助攻啊， 首钢队63-60领先于辽宁队。辽宁队这边，李晓旭三分顶弧，哎呦， 手不软啊， 小旭啊， 大伤归来，这个状态还是不错。李晓旭本身呢就有三分投射能力，虽然不太稳定。 以前说长两分特别厉害，开发出来三分来更稳了。 对。看首钢这边底准备换人啊，朱恩熙和吉布森在场边后场。 现在63平，林书豪运球，三人包下林书豪，这边范子铭接球直冲篮下， 这球撞人，应该是吹了撞人啊，你这太慢了，这个球 是对方的位置已经站得比较稳了。 这球林书豪也是说自己突到人堆里陷入了包围。这次经典的三线快攻啊，打成。 是，刚才是 分差还是首钢还有领先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被对方双方打平，还是打平局。这场球啊，就是真的是谁想领先一点都很困难。 是，赵继伟这边交给小旭， 这头 歪了歪了， 完全偏了， 三不沾。这边方硕面对莫兰德的防守、 这个、 失误了。 对，这球有点太深了，方硕处理球的时候太近了，距离没有办法去给一个手递手，因为莫兰德中间拦着呢，给地下砸的时候砸到李梦豪脚上。 是，辽宁队这边把大外莫兰德给放上来了，首钢队放上的是小外吉布森。郭艾伦突破，吉布森在单防造犯规，这应该是罚球啊， 因为做了投篮动作。我来看你，你要犯规呢，我就往篮筐上撇吧，扔一下啊。小刚再次换人，这回小雨从开场上了一会儿，已经很久没上了啊。可能是小雨是有什么伤病吗？就是打了那么一小会儿，再也没上来。 嗯，还是让天宇翔上来， 方硕换下去休息。今天方硕的进攻状态也一般啊。 是，看看郭艾伦的罚球。还是很稳的， 但是郭艾伦下半场啊，整体的进攻状态没有上半场那么好啊，几次尝试投篮都没有中。这场球其实看这场球真的有点耐心啊，这个双方这分差就你领先我一下，我给你追回来。 是，这个看 CBA 的强强对话，我们都希望看这种球。 打到 比分太大了不好啊， 而打到第四节最后时刻，哎，被断掉了。 田宇翔的处理球、啊， 哎呀，这是郭艾伦断掉了田宇翔传球，然后对， 因为 赶紧了，又是全场紧逼啊，差一点儿，翟小川赶紧将球朱彦希给田宇翔，再给吉布森，67-63，首钢队现在还落后对方啊，落后四分，吉布森、赵继伟这边防守强度很大呀。 就刚才田宇翔那个球，赵继伟并没有试图抢断，只是领着他往前走， 是 还离得吉布森很远，就把这球传出去了。这个郭艾伦早就在等你传这一下，那速度上来一下就断走了，直接上空篮。 尤其是控球后卫最怕就是犹豫。 对啊，因为田宇翔也是上半场被抢断了之后，包括这个自己进攻不成， 又被断了这一下。 田 宇翔发球被张振林断了，张振林是跳跳人，这弹跳真好，把这球给断了。 而且你传远端的雷蒙，这个球横着横跨半场，就 找人这一下，很明显被这个张振林预判了。速度力度都不 够，对，这个还好雷蒙回来把这球破坏掉了，不然你这球就又上个空篮，甚至是扣篮。 怪伦面对田宇翔，自己闪转腾挪之间想内传内， 也是受太近了，这莫兰德也没准备好。 是， 那这会儿双方失误都不少。 双方队63-67落后于辽宁队四分，第三节还有4分33秒的时间。这边田宇翔组织进攻还得稳啊，田宇翔没有赵继伟的防 守。停 球 太早了，对方没有上来你就停球，这个然后自己怎么处理就有点慌。 是，这边还是交给了吉布森，吉布森自己找空当突破上篮，李慕豪的补篮命中了。 这李梦豪跟进，因为穆兰德被吸引到篮下去了，背对着场内啊。 67-65，首钢队再追两分，还落后辽宁队两分。赵继伟控球上来大延误，再交远端郭艾伦空位三分出手又进了， 又进了啊！这是他今天的第五个三分球， 啊、 也是命中率还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准啊。 这边又差点被田宇翔差点又被断掉啊！连续的 对后卫的这种紧逼还是很多。 是，李慕豪手递手交给吉普森，再给外线的雷蒙，面对张振林扛了一下，吉林道德两分命中了。 是不是雷蒙今天第一次出手啊？感觉好像之前没有做过运动战得分， 今天的存在感不是特别高啊。雷蒙郭艾伦又是打一个突破一条龙上篮命中，这是典型的郭艾伦的套路， 后场自己一个人运着球穿了整个的球场上篮得手，这个田宇翔拼命追都没追上。 是，这是能力上确实有差距吧，这没办法。 我觉得田宇翔被前面几次失误，包括上半场的这个表现，弄得有点紧张了。 72-67，首钢队落后辽宁队五分，这边还是交给吉布森面对赵继伟。赵继伟单防吉布森，晃开之后，骑马射箭小抛投命中了， 还是个打板，这很难啊，正面打板抛投。 哎，而且他打板的一瞬间表就响了24秒了， 压哨。 72-69，辽宁队领先，首钢队三分，首钢队这边在防守，辽宁队还是交给郭艾伦，再给赵继伟顶弧右侧面对吉布森防守，赵继伟急停跳投两分不中。首钢队朱彦希抢篮板之后再交给吉布森，面对赵继伟的防守 能不能再追进一些比分。 吉布森现在好像更加信任这是吉布森的控，这个运控啊，交给李慕豪，远端的连续传导，朱彦希没有空位，出现了失误，李晓旭断球了，再交张振林暴扣啊！ 表演时间来了，暂停必须要叫一下。刚才这个球其实打到李慕豪手里头，往底线去冲，往篮筐下去冲就是有问题的。而朱彦希接到球以后，其实他自己 不行， 面对郭艾伦是不应该去运球去处理球的，对吧？ 朱彦希 对你传给吉布森或者再回传给底线的雷蒙都可以，你去运球，你在郭艾伦面前运球，其实多么危险啊！你又不是那种很会运球的大前锋。 是，就朱彦希一般平时我也没看他怎么运球。 对，这就是什么？就是对方的防守强度上来了，开始有点慌。 确实、 啊、而且这个现场气氛说实话就是这个更像是辽宁队主场吧，因为辽宁的球迷比较近去的比较多。 而且这场球我们看到现场的卖的票的人数也不少， 哎，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打到这一节呢，到最后这两分钟时间左右 起势了，辽宁队 辽宁队起势，就是都是因为你的自己的几个失误啊，确实传球被断啊什么，这你自己的失误多了，对方起了势，你自己就肯定是越来越慌。 是，而且啊，这个我看了辽宁队也很多场比赛，就是好像首钢队跟辽宁队一打。前三节总能保持一个均势，很大程度上，但突然某一个瞬间，主要出问题就是后卫线上。后卫线一旦出失误了，连续的这个好像都，这个紧张什么在场上好像也是传递的，相互之间， 对， 都紧了起来。 对，今天你看林书豪也是在进攻端不是很稳定啊， 是 手感也不好，然后总是陷入到被包夹、被杀入到那个对方的腹地去被包夹的状态， 哎， 然后赢。也不能说是他影响的田宇翔嘛，但田宇翔确实是自己在上半场有那么几次处理球不理想之后，在下半场上来之后连续的就犯错。 哎呦，郭艾伦，你看这分 已经，而且这命中率啊，14投10中， 28分了。看方硕上场了，方硕主控，面对赵继伟的盯防，交给朱彦希顶弧，这边吴昌泽也上来了，还有丛明晨，两队也是换上两位。胜利军， 他们俩之前都没有上过场，在这场比赛当中， 是这边交给雷蒙，面对 没时间了，看表。 吴昌泽防守，雷蒙强投三分，小了， 但很幸运的 篮板 掉到篮下的方硕手里、 哎、好球， 好像还造成了莫兰德的犯规。方硕这球捡到一个篮板，打成了2+1。 是，方硕在辽宁队的人丛当中啊，是1打3。相当于在抢这个球， 对，这是因为雷蒙这个三分球啊投短了， 砸到这 刚好前框掉下来，掉方硕手里， 然后莫兰德想盖方硕这一下， 对， 还没盖好， 因为被方硕卡在了身后啊，打了方硕脑袋一下， 是，看方硕的罚球， 现场的这个球迷啊，不断的在给制造干扰，看今天方硕的罚篮也不好。按理说他的罚篮是非常稳定的啊， 没罚中，74比71，首钢队还落后辽宁队3分，第一节还有1分半的时间啊。 这节，能不能在1分半中把这个比分至少追平？ 郭艾伦叫莫兰德再给外线的吴昌泽三分出手不中，篮板球被切掉了。 注意啊，这个一定要。 哎呦，赵继伟太灵了， 因为朱彦希根本没有看到他后边有一个对方的球员，拿到篮板之后， 想不到。 光往前看了，这也是说拿篮板球习惯不好啊，就是拿了以后就是你护球护的不理想， 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这边两队甩给外线的莫兰德接球，再给点郭艾伦，郭艾伦直冲篮下自己上了，被吹了一 个争球这球裁判我觉得这个事儿吹得很奇特，就是反正至少是没让对方任何一个得到罚球的机会，或者是犯规的机会，就吹个争球，双方都不太理解， 双方都不 北京队可以接受啊，因为这个是对北京队有利的。辽宁队肯定是不开心啊，就郭艾伦，我上篮他就拉人啊。 是，这边辽宁队还是全场压迫式防守，交给方硕。 这球吉布森应该回来接一下，因为这个。后卫 方硕 攻击型的， 交给吉布森在顶弧，交给范子明错位，空位三分出手不中，雷蒙篮板球争抢，赵继伟真灵啊，抢到了超远距离传球，这边丛明晨失误了，被莫兰德反抢再给关了，哎呀这可惜了，这球 雷蒙抢下来是没问题，传给方硕也没问题，但是对方的上抢太快了， 是就是在场上100%的这个专注度又被断了，被这是莫兰德上篮，辽宁队又进一个，就是首钢队的后卫啊，这刚才是吉 普森 被断了，应该是 接连的被抢断，今天首钢队后卫们被抢断非常多次啊， 是，所以我这个晚高峰节目当时就说了，辽宁队最擅长打乱战，这边连续的传导，朱彦希三分底线出手，哎呦终于是稳住了局面一点啊。第三节还有10秒钟，辽宁队这第三节最后一攻，郭艾伦突破造成范子明 犯规。这个 犯 规是聪明的，因为犯规次数不够，所以范子明这个战术性犯规是可以的。但是个人犯规够不够？看这个球，赵继伟啊，这吉布斯刚一跳下来就从他手里把球断走了。 是赵继伟这边是盯住了这个球啊， 啊，当然这边看 到，而且你看拿到球之后，对方也很清楚，崇明晨拿到球也很知道，就是把球迅速给到后卫，然后发动进攻。 是，方硕其实刚才这个球传的还是非常好的，对方两个人包夹的前提之下，分给了远端朱彦希。看最后梁云的这个球，第三节赵继伟强投两分不中，篮板球基本能抢到，表也时间到了，第三节结束，78-74，首钢男篮现在落后辽宁队四分。进入到第四节的争夺，第四节是辽宁队是抢的挺猛的，是吧？ 辽宁队这个防守啊，强度又上来了。就是上半场没有这么去抢，但这次呢，这会儿为什么抢你？因为你的后卫已经有点虚了。 是 啊，不论是林书豪还是方硕、金森还是这个小田儿，全都出现过就是这种被抢断啊。 哎， 就是说明你们的后卫们已经开始有点急，或者说。对自己没什么信心，你知道吗？ 没错，另外一个就是体能方面啊，我还有更大的一个担忧。 我觉得体能不是问题啊，因为他们今天时间都拉得很开，没有说谁在场上打特别长时间的。 是 啊，对抗上也不是说特别的强，但是今天就是都是说自己在某一段时间发挥不好之后啊，这个心情发生变化，尤其是田宇翔， 哎， 他那段时间的失误或这个。你看失误还是辽宁多呢，但是这个还是说这个首钢还是有点落后。 辽宁队前两节失误是很多的， 对，但第三节控制得很好。 哎， 啊，我们投篮命中率方面，辽宁队两分球领先，三分球也领先，罚篮啊，也领先，就是这个就是说你落后一点，这也算很正常啊。 是。这边今天还有其他的比赛啊，浙江潮州99-64战胜了宁波。正在进行的比赛当中，还有江苏，你看68-72，暂时落后于山东 啊，很有意思啊。这半场的时候呢，那场比赛的分差也是三分， 是 第三节的时候也是双方也是差四分啊。 哎，这边任我行这位老朋友他说了，今天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两队打得相当的精彩激烈，可不是嘛？这是我们球迷非常喜欢看到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感觉好像首钢队呢，还要总感觉很多球员没有发挥出来，比如说小川，像这个方硕，他们的就是正常的攻击水平都没有发挥出来。 是 啊，双塔呢今天打的也感觉不像之前那么顺畅，当然对方肯定是进行了针对性的防守啊。 对，这个就是两支强队对拼啊，相互的互相的制约，如果能有一两个点感觉非常厉害的话，可能这场比赛就有一个巨大的起色了。 对，看到辽宁队板凳上人是真厚啊，在富豪和李晓旭都不上场的情况下，这个依然场上的阵容高度啊，包括人员不减啊。吴昌泽作为这个年轻的四号位啊，在场上，杨明也是用人很大胆，因为吴昌泽在第三节上场之前一直没有登场亮相，包括崇明晨啊。 哎，第四节比赛决战开始了，首钢男篮74-78落后于辽宁队四分，辽宁队的球权交给崇明晨，底角三分出手，这他上来就是投三分的。 因为这个联防开始占了个联防，但是缩得有点小，离从这个远端被放掉了。 哎，崇明晨就是投手，三分命中之后，看首钢队落后七分，交给吉布森，因为赵继伟的防守 贴得非常紧，吉布森很难有就是 没有空间 机会。 这边再给范子明，想传球，线路被挡了， 没时间了。 哎，范子明被切掉这个球，零点几秒，24秒为例了。 啊，这是打的犹豫啊，就是对方的防守强度上来以后，办法也不多。刚才首钢队占了一个对位联防，那这个对位联防结果恰恰放掉了最远端的投手啊。 是。七分的优势，辽宁队这边还在进攻，郭艾伦控球，基地交给莫兰德，再转吴昌泽三分又进了， 就这个 人家上来两个换俩人， 对， 一个人进一个三分， 这两个年轻球员在第三节才上场。 是， 而且这个首钢队突然换了这个防守之后呢，就是把 这俩人就漏了 特别大， 你看这漏的这漏的100%漏掉了， 因为你上去大延误去了啊，那么朱彦希就只好缩回来在中间等着，这样的话只好把他的人放掉，这样的话就给了吴昌泽机会。其实吴昌泽这个赛季三分啊，因为他受伤刚刚回归也不久，他这个三分呢是有所进步的。 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所谓三 D 型的这个球员吧。 对，同时他的场下还有个余则臣，那小将还没上场机会呢。 是，余则臣全运会时候是神投手。 对，联赛里头有几场也打得不错，所以说现在就像杜峰指导说的，谁看得了你的阵容都流口水 啊， 确实是人真厚啊。 是，当然了，这场比赛首钢男篮前三节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亮点的，面对这么强的一个对手。长时间之内都能跟辽宁队打的是有来有回的，看一看未来在个别位置上，比如说之后的这个小外援布朗来了之后，是否能够有其他的一个长进，还是在后卫线上，是不是这场比赛啊？看第二节 攻击力会提升一些， 哎， 但是就你来了，毕竟要磨合，啊。这个外援不像吉布森和苏豪，他们毕竟是打过的，在这个队里头， 而且这个布朗他来了也不能不防守。 现在不知道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防守啊，因为在 NBA 打和在 CBA 打还是不一样的。 是，比赛重新的恢复，首钢队后场球，对方直接来了一个全场的压迫式的防守， 紧逼啊！ 压迫式这边差了十分了，74-84，首钢队落后辽宁队十分。吉布森接球之后交给外线这边雷蒙得球，面对丛明晨的防守，雷蒙在寻觅找到了吉布森。这边吴昌泽单防吉布森，又剩四秒了， 没时间了。 吉布森自己来了，很勉强的一个投篮，篮板的争抢，郭艾伦碰到了，应该是把球打出了界外。 现在是对方对你持球人的防守压迫非常的大，包括吉布森拿球，你看防他的是大个，并不是小个，都能把你防住，就说明就是对方对你的研究非常的透啊。 是，还是吉布森拿球，这边对方莫兰德出来延误，交给了范子铭，再给雷蒙，再给朱彦希三分抢投不进，这个没有出空位，篮板被对方莫兰德抢到。 这会儿的态势对守方队很不利， 还交给了赵继伟，再跟郭艾伦连线被断掉，方硕。这个球 也是方硕也判断的很准啊，所以赵继伟回去只能一个被迫的战术犯规。十分的分差，其实分差倒不是很大，你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你要解决问题。现在不知道这次换人，现在看看是把谁又换上来啊？小川应该是替下雷蒙。雷蒙今天的进攻端也没有太多的表现。 这边吉布森面对赵继伟的防守。个人能力突破一条龙，但最后上篮没进，竟然是太可惜了。 力量都用在跟莫兰德的对抗上了， 而且丛明晨又三分底角出手又进了，是 这个 看人家这换上来这 对 三分上这么准呢， 这态势不对了，说这边是 起势了， 吹了北京队的 这双子星，首钢队的双子星翟小川、朱彦希跟裁判在讨论。 刚才哪里出了问题呢？小川犯规没吹，其实小川有个战术犯规，但并没有响哨，给了对方一个反击三分的机会啊！我觉得裁判今天整个的控制啊，才在对场面的控制不是特别理想啊，弄的是双方都不太满意。这不是说要帮谁不帮谁的问题，就是说你对这个比赛的你这个哨的这个吹罚。这个队员明明是去犯规了，可你偏偏就不想这一哨，但他在争辩呢，反倒给了个技术犯规。 是，这是给了裁判，只是给了亚尼斯的吗？两个个人原因，两个 连续两个吗？是不记得上半场有亚尼斯的技术犯规，这亚尼斯被罚出场， 那就是连续两个 T 呗。 关键是这两个 T 是怎么突然出现？我记得亚尼斯在上半场，包括前三节好像没有过吧？ 杨明指导有一个 T， 对，杨明有一个这个个人的 T， 但是亚尼斯没看到啊， 没看到，那 这是就 是连 续突然给了两，跟那次杜峰的一样， 连续，但这个镜头也没跟上，这边我们也无法详细的去解读、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那这样的话，这谁来指挥这个比赛呢？是谢立斌指导，还是说另外的助理教练啊？这个局势就很不利了，本身就落后了15分了已经，然后主教练被罚出场，这场球对北京队实在是非常的不利了局面啊！还有9分46秒的时间， 落后15分啊！方硕 是，这边基地交给林书豪顶弧，郭艾伦在防守。书豪停球了，给外线方硕，那是赵继伟。 这种传其实没有大的作用， 还是给翟小川顶弧，再连续传导，书豪接球，没有绝对的空位，两分命中，89-76。 防守啊，一个一个追吧，只能这样了。现在是 首钢 主教练的情况下，在打这个比赛确实很困难。 哎，吴昌泽手递手再交给郭艾伦，莫兰德接球顶弧，基地再给郭艾伦，外线丛明晨再给郭艾伦，小抛投两分不中，篮板球还是郭艾伦的，再给莫兰德，这边郭艾伦运球跟莫兰德来了一个配合，响外线三分，又是出手不中，篮板辽宁队这边抢得很凶，掉到了范子铭的手中，还有13分的差距。 对，但是沉住气一点一点追，但还是有机会啊。现在守防队打得有点乱， 方硕传球交给林书豪，再给外线朱彦希三分球不进， 因为这是仓促出手啊，都是对方已经扑到面前你才要去扔这一下，那没那么稳定的。 哎，这是助教在担任临时的主 教 练 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倒觉得如果谢立斌指导上来指挥会更好一点。 郭艾伦还是给丛明晨，又是空位又进了，这小丛太厉害了， 和杨明指导是非常的开心，这个分差已经到16分了。 哎呦，这个杨明指导换这个人今天挺厉害的，丛明晨， 对，他就是在没打的情况下把两个人换上来还都起了作用。 守钢队这边连续的传导也是不流畅啊，小川强投三分进不进这球， 小川和朱熹两个人打配合，确实今天守钢队到了下半场啊，就是后卫们的这个状态都变得很让人捉摸不定啊。 守钢队现在的位置啊，空间感拉不开，因为后卫 他 后卫本身就拉不开， 对，主要是对方呢，因为他没有那种很笨重的球员，他都能跟上你，每个对位都能贴得非常死，啊，让你没有办法去跑开空间。 而且首钢对这后卫也没有能够明显获得空间感的优势，你就无法造成多打少。 个人的突破啊，包括这个持球。 哎，书豪这一下抢断还是有效果，但是郭艾伦还是抢断回来了。郭艾伦面对林书豪防守，强投三分不中， 也是没时间 打快攻。书豪反打一个，两分不中， 这是怕被盖帽啊。所以没敢在空中躲了一下，好在李慕豪跟上抢到前场篮板，造成了对方犯规， 还是76-92啊。 对，但整个的这个势头现在不在北京这边，因为你的进攻啊，完全找不到感觉，完全找不到点， 是还是感觉后卫啊，这个后卫线上带节奏这一下，因为对方辽宁队确实这是有几把刷子，郭艾伦、赵继伟、双子星确实厉害。 因为当你这个无论你是想压节奏，还是提高节奏，辽宁队都能应对你的时候，这你就很难打。 是，这边李慕豪罚球命中，77-92，还落后15分。 这个时候再换上大韩和福格，让郭艾伦和莫兰德休息一会儿。 哎呀，这就是厚度啊。而且他换上来吧，都是同等级别的，这就更厉害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杜峰指导说的，这个人太厚了，让所有教练都流口水的那种感觉。就是 这边 两套阵容都可以用，甚至三套阵容。 是，丛明晨突破交给福格，在顶弧，方硕在看防福格，这边上来给挡拆之后，调内线韩德君出现失误，被小川断掉，交给林书豪，再给远端的方硕，这个失误了。差点被断啊！这一下， 这球林书豪也是打得很犹豫。这个球又是这种离得很远就想传给队友，然后中间还隔着一个防守队员。其实丛明晨只是往回追的时候下意识的拿手挡了一下，还就真打上了。 这边交给范子铭，原地转圈，范子铭找人，交给右侧的顶弧的方硕，连续控制，急停跳投两分命中。方硕还是这个球又追两分，79-92啊。 觉得13分的分差，看方硕能不能站出来把这个球给捞回来吧， 其实难度已经很大了， 方硕得三分才行。这边赵继伟三分出手不中，篮板小川抢下， 命中率肯定是会下降的，不可能像开局那么稳。 方硕自己上篮被切掉了，被福格切掉之后，两队福格交给丛命辰，又是三分空位又进了。这是库里吗还是谁啊？这怎么这么准啊？这丛命辰又进了三分，连续四个三分了。 对，丛明辰什么也没干，就投了四个三分，拿到十二分，完了投篮没空过， 是77-95，落后了18分了。 李荣豪现在打得很犹豫， 说好交给李慕豪，又是软了，这一下失误了。 对，自己既想上又想传，这一犹豫就被对方干扰了一下，结果李慕豪的球也接不好。 对啊，我觉得林书豪啊，他可能稍微有点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思维可能到了能觉得说我怎么过，身体不允许，他突然趟那一下发现过不去对方咋办，那只能传了。 我觉得篮球这个东西你确实需要好的身体保证的、啊、 是 现在林书豪已经不是当年的身体了。 哎，三分，哎呀，书豪还是 追回来一个啊， 还是给力啊，三分 还是保持着一点悬念啊。 已经得到17分了，林书豪首钢队现在落后对方13分，82-95。这边福格交给外线赵继伟，晃动一下直接过掉，交给大韩，被李慕豪犯规了。这一下， 林书豪这个防守，这个扑防，就是按以往他不会有这么大的扑防，你说明现在心态发生了变化。那赵继伟这么轻松的就过去，一步就给过了。 但是我们换句话讲，书豪，纵使没有以前那么的犀利啊，但是在场上还是有作用的。 那是肯定的，毕竟是这个技术很全面啊、经验丰富的球员。 韩德君罚球命中，比分还是15分左右啊，这个分差啊，82-97，首钢队还落后对方。这边福格也是看着书豪挺累的，换着来抢的。 就感觉现在林书豪现在整个的在场上的这个身体状况，感觉是非常的疲劳的那种样子、啊。 就他现在容易什么呢？停球， 对， 停滞了。 对，好的后卫不轻易停球，可是现在林书豪总是停球多，而且在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就把球停住啊。 这边首钢队连续传导交给方硕，方硕急停跳投，这是三分还是长两分？看一下， 应该是个踩线的两分吧。 啊，两分，97-84，还是13分的差距，距离全场还有4分45秒的时间，还有机会，不要放弃。这边韩德君顶弧接球再交丛明晨， 这个丛明晨到篮下是不太敢打的。 丛明晨基地再交给韩德君，上篮被干扰防下来了。这一波书豪带球过半场，组织反击交给翟小川，被双人包夹了，再传回来，连续传导交给顶弧，再给林书豪。林书豪面对赵继伟的防守，挡拆之后拆开了，书豪这一下还有点没机会，再交外线还好，这是范子铭的长两分， 这又差一点被压到24秒，追到剩11分的分差。 哎，这边我们的听众也有朋友也是给出主意了啊，嘎丁他说怎么一下又崩了呢？好像。这是对手刚才那辽宁队一波乱战当中啊，乱中取胜，这辽宁队确实这方面非常厉害。任我行也说了啊，这上场要不然就首钢队找几个三分投手吧，乱投三分啊，把炮手都换上去吧啊，但是这还得靠谱才行，你要投不中这三分的话，辽宁队反击最厉害了。 关键问题是你得有投三分的机会，现在是后卫被压得非常死，很难有组织很好的进攻出来啊。那么这几个球其实像包括刚才范子铭投中的这个球，都是被逼到没有办法了，自己运球一步到三分线里面投个中投啊。 是 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就是说你这双塔在场上的时候， 哎， 范子铭还有一定的远距离投射的能力，但是呢仅限于在三分线内一步，就是到了三分线外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对方就可以去延缓你的这种进攻节奏了。 没错， 当然了，首钢队这边还真的就像我们听众说的，就是三分得有才行，否则你追这十多分上哪追去？ 一个是没空位，一个是也不敢投。是，按理说就是方硕以他的这个习惯啊，在这种情况下，经常是自己会投出一些很不讲理的三分球。 哎，自主进攻能力。 对，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方硕的进攻非常的少，啊、不光是这一场比赛啊。 锋芒好像没有上赛季那么的厉害了。 对，除了他腿伤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也是整个的战术，因为两个外援回来之后，啊，球权的分配啊，就更散了一些啊。 是，这边郭艾伦在教莫兰德内线，没有机会，很稳，球稳，交给李晓旭，再给外线赵继伟，还有辽宁队压时间，还有五秒钟开始进攻，莫兰德。强杀内线， 这 一下这 个球你看李牧那个范子明出去延误，都快把这个都把延误的人都带到快到中圈去了。那么当这个球传进去之后啊，一旦被过，那么底线李牧豪就要一个人面对两个人防守，不防赵继伟呢，你就得去补莫兰德，结果赵继伟传给莫兰德，你再去补的只能犯规。 是郭艾伦前场底线球交给莫兰德，还是压节奏，全场还有四分三分四十秒时间，再交给郭艾伦双人包夹，还是给莫兰德强杀篮下，李晓旭接球之后后撤步打板篮板拿下，这是舒豪刚才这下没投中啊，还是97-86，十一分有戏。舒豪交给小川一个回头望月上反篮命中， 对，这小川今天为数不多的进攻表现啊，没机会。 哎， 这应该是97-88了吧？ 是，继续的缩小了分差， 三分钟的时间。 交给了莫兰德，辽宁队这边，辽宁队那意思应该是压节奏了，好像看，还交给丛明晨，急停跳投两分不中， 这丛明晨今天第一次投篮不中， 是七分牌一直没变， 这个球又是李牧豪跟林书豪的配合啊，没有产生足够的默契啊，下得稍微晚了一点点，不然的话这就是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上篮的机会，好在球权还在北京队手里。 97-88，首钢队落后辽宁队九分，进攻的机会，方硕，脚林书豪三分出手，哟，差一点儿，弹框而出，砸到了张振林的怀里，交给郭艾伦。 林书豪其实今天整个的命中整体命中率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其实给他出手对方也并不太担心。 全场还有两分半，郭艾伦突破叫李晓旭，再郭艾伦，还是控时间，这边双人包夹郭艾伦，郭艾伦骑马射箭两分不中，篮板争抢当中，哎呦 哎呦，这 双方 郭艾伦砸在了这个林书豪身上，这脑袋着地，确实这一下挺危险啊。两个人呢又是好朋友，这个谁也不能说什么，打比赛吧， 是双方都是冲着球去的， 对，赶紧过来安抚一下，没事没事啊。这首钢队要进行换人，这球双方抢在一起啊， 是。 好的，继续防守，防守。我应该换上吉布森，林书豪又被换下去了。 吉布森上来看能不能连续的有三分啊？ 这时候就是要看吉布森的个人攻坚能力了。抛投， 抛投，两分不中，篮板。这边范子明抢到了，直接拦下二次进攻，造成对方的犯规，要罚球两次。 这范子明这个球其实他可以左手上篮，如果左手上篮的话，应该是二加一，但是你非选择一个右手的上反篮。这很难，哎，这刚一个回合又把 吉布森又调下去了， 这是 我看一下，好，范子明一罚命中， 2:07，现在8分的分差，再罚中的话7分的分差， 有的打。 理论上讲时间肯定是够用，那就要看你的，你首先你要防住啊， 对， 因为像这个第四节的这会儿郭艾伦对篮下的冲篮筐的冲击也没有那么成功率没那么高了，也是因为受到体能下降的影响， 还差七分，辽宁队这边张振林 外线面对翟小川的防守，张镇麟看自己要单来了，自己强冲篮下上篮，被防 下， 首钢队有机会，方硕这一下看队友落阵地，哎， 这是个争球， 争球啊！给范子铭之后，范子铭强冲篮下，造成了一个争球。 争球的话，球权转换到对方手里，其实对北京队并不理想。 是， 这争球，吹个犯规也不是不可以啊。裁判比较谨慎啊，这会儿，韩德君又上来。双方都是频繁的调人啊，就是保证体能和战术的执行。这边雷蒙换下翟小川， 还有七分的差距，1分39秒时间。郭艾伦控球，韩德君上来给挡拆，郭艾伦连续的过人之后了，打板不中，大韩抢到篮板交给艾伦，这边郭艾伦面对方硕连续快运球，双人包夹，再给韩德君控位。福格三分出手不中， 篮板球、啊、 篮板球争，还是辽宁队抢篮板了。那这交给郭艾伦，七分的差距，韩德君上一个挡拆， 越来越少了。 郭艾伦梦幻五步上篮命中， 这个球就是篮板球控制不力啊！你双塔都在场上，篮板球还能丢？其实这个对局势来讲，对首钢来说就非常难，非常难了。 是，你看辽宁队这个郭艾伦啊，到最后时刻脑子非常清楚， 对，他一个人过了四个人， 哎， 把这个球打中。 范子铭慢动作看到这已经卯足劲要盖了，但是这个差一点点。 说实话，这个球如果小范真的是连人带球给他打下来啊，也未必是个坏事啊。但是作为这个防守来讲，但是呢，你这个最大的问题是 还是速度慢了，他想打他打不下来。还是 上线韩德君掩护把方硕挡住，然后李慕豪那一大步上线去扑，啊，就是守望队习惯这种延误方式太大了，直接给了他机会钻过来，然后这边你底线的两个人再去合围是来不及的。 是，所以说，守钢队非常喜欢的这个高中锋进行掩护，这是所谓的这种。 这李慕豪还把脚还崴了， 啊、 这个 这、 哎、一瘸一拐，这是得不偿失啊！你输场球没关系，但别再伤大将，对北京队来说这太不利了。 是， 因为李慕豪的脚踝呢一直都是有一些老伤。我这球 拐轮刚才那个球脑子很清楚、 这个还是林书豪踩在了这个李慕豪，踢到了李慕豪的脚上， 感觉还是比较疼，应该这一下， 因为他的脚一直都有老伤。 是，咱们先看回比赛，还有1分06秒，首钢队落后9分，交给吉布森三分抢头，有没有？还是差点 啊！你这个时候去抢头三分，其实稳定性并不会很好。 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首钢队很喜欢的这个高中锋出来大延误，这一下他是一个双刃剑。 对，做得好了，上半场做得好了有抢断，那下半场做得不好就被对方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这边看一看郭艾伦面对方硕这个球，韩德君上提想要给掩护，交给赵继伟三分出手，一个过桥三不沾，还是辽宁队李小旭抢篮板，再交给福格运转到外线，交给郭艾伦，郭艾伦打板两分又中了， 方硕已经给他上了很大的身体了，还是能够打中，说明郭艾伦确实个人能力真强， 身体能力也强。小川超远距离三分追一个，有了，93-101，八分差距，看能不能犯规，犯规战术。 对，因为首钢现在犯规都不够啊，你才这一次才第四次，时间都不太够了，还有28秒多。这个球本身来讲应该是很难拿回来了，但是回去要好好总结一下，本来是真的有机会。百伦这每一场打比赛都会有几次咳嗽啊，这个可能身体也需要好好的保养。 是，这边还辽宁队球权连续传导，交给郭艾伦前场，郭艾伦面对翟小川上篮，两分不中，篮板还是郭艾伦。 张镇麟这聪明挑了这一下， 张镇麟上篮命中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应该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是，最后。吉布森又打了一个，还有10.1秒，